北京时间的8:04，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苗山。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人子昂。 新人子昂，我是新人苗山。哎呀，大家觉得昨天晚上我还在跟大家就是聊数码呢，今儿一早上起来起一大早要跟大家聊一聊青年人的话题，所以我也一不留神早上起来就混迹到了青年人的队伍里，是吧？青年子昂。 我觉得那我现在应该算是青少年。 我的天哪，好，我们拉黑吧，一下就跟我画成了对立面。好吧，今天一大早上起来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怎么说呢，我反正觉得不太适合早上起来聊，但是又不得不聊，因为现在比较重要的热门话题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尤其是对于考研的朋友来说，2017年的考研的初试成绩刚刚公布了。 嗯， 哎，听上去特别的揪心。 对呀，虽然说其实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说我是今天的青少年呢，因为从学历上来讲我还是青少年。 哎呀，太谦虚了， 我刚刚才彻底的认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我是今天的两位主持和两位嘉宾里面学历最低的一个，我是唯一的本科生。 不，你是靠自己的江湖经验著称的。 哎呀，靠4年的这个贫瘠的经验，所以说我是没有经历过这个，目前还没有经历过考研的整个的流程啊。但是我也经历过公布成绩的那个早上的感觉。 对，虽然呢，其实我虽然读了个在职，但是我并没有说本科毕业之后一下就接着去考研，所以提到考研这个话题，咱俩都没有什么发言权。 嗯，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一块聊聊。因为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主题是毕业前我们手拉手一起去考研，是不是听上去很浪漫？ 是啊， 但这事儿本身不是一个特浪漫的事儿哈，是一个很艰苦的事儿。所以有请到我们今天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是中国传媒大学目前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在读，圆圆，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圆圆。 哎，你的这个情绪还可以啊。 早上其实啊，好困，刚刚还说。 好，另外一位是圆圆的同学的同班同学，对吧？ 对， 张赞，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赞。 哎，我印象里不是这样的。 啊，那是什么样？ 我印象里研究生应该是特别认真学习，每天苦读书的样子。首先，你应该戴个眼镜才是标配啊。 那就不是研究生，是研究生啊。 对，还好。还早上起来化了个美美的妆呢，专门。 对，你看咱俩的区别就是我花时间去吃了个饭。 我花时间美美的化了个妆。 太好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的研究生同学也有新的面貌，大家不要就是有固有的眼光，觉得研究生啊博士，尤其是女研究生女博士，一定就是一圈一圈的眼镜度数。 对呀， 每天抱一本书，不是那个印象了。 不是的，不是的。 对，你看人家用有限的早上起来的时光化了个妆呢，美美的来。 必须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 化妆之前还给我发条微信说起了没有，我已经在吃早饭了，估计那时候是在化妆，是不是？ 哇，你又把我黑了，咱俩是一对的是吧？ 对， 我也没有化妆。 那你也没吃饭啊？ 这么一说也很有道理。 好，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特别欢乐，所以有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都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我身边这位青年，然后就可以看到左下角的直播间，就看到我们。同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天的，我们聊天室已经打开，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交流一下。好，我们首先进入到我们第一个板块，就是活力最前沿。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个比较热门消息的。 嗯， 所以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月就是3月份，有34所自主划线的院校陆续公布了初试成绩，然后就开始目前组织复试了。所以我相信第一轮放榜之后，看到自己入围的同学们现在就开始备战复试了。子昂同学，你虽然没有考研，但是我相信考播音主持的时候，本科之前也是特别多轮的面试的。 没错，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的艺考面试的话是2轮，有一轮初试和有一轮复试。 嗯， 也是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吧， 非常严格的。 是的， 是 确实应该是100选1啊，这个比例。然后在那一天复试，就是其实我更喜欢复试的考试项目，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是借着一个话题跟大家闲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类型。所以说， 那你觉得考研这个话题怎么样？ 哎呀，考研这个话题 就像 失控一样， 对，让我选择臭豆腐榴莲你更喜欢吃哪个？我不想考研，我也不想学习了。 哦， 确实这有点开玩笑了。其实就是来了电台工作以后才发现，如果说真的是有机会的话，还是能多再去进行一下学习，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多读两年的书肯定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益处的，我是这么觉着的。当然了，公布消息的时候，我那天是因为这是一个今天我们要聊的，刚才说到的是一个初试的成绩公布，要进入复试的结果嘛。当时我也是很忐忑，因为就是准备了很久，为了这个当时的考试。如果说第一轮都没有过的话，感觉这一年就是一点认可都没有。所以说也是非常的紧张，感觉进入到复试以后，所有通过了初试的朋友应该是进入到复试以后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心态了，就是我已经得到了首先的一个首肯，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就向着自己进一步的目标去放松的努力，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态。 对，尤其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可能更加紧张是吧，第二次就至少进过这个院里的考场了，所以稍微熟悉了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第一时段资讯的就提到了，刚才说了自主招收的院校开始陆续的已经组织复试的工作，下个月开始陆陆续续不同的学校会根据考生的成绩，然后呢通知大家来面试了。包括不同的学校可能这个复试的要求不一样，像艺术类院校就是面试多一些，像有一些院校可能还有第二次的笔试，还有政治类的考试。比如说我当时考北大的在职研究生的时候是考了三轮， 这么多。 对，第一轮是全国的那个研究生的考试，第二轮是复试是面试，第三轮是一个政治类的考试，时政。就是不希望我们就是沉浸在自己的小日子里，想知道一些周围的事儿。 也是笔试吗？ 第一轮和第三轮都是笔试， 哦，笔试。 第二轮是面试。 那还好，比我想象好一些。我刚才在想，如果三轮都是笔试的话，那真的是太痛苦了。那为什么不能直接出三张卷呢？ 我真的，就我记得手都已经麻了， 血泪了。 你们当时的复试是考了什么？ 我们是应该复试是也有笔试也有面试吧，对吧？ 对，都有，还有英语的口语 啊。对，还有口语考试，其实也挺多的。 对，那你将近也三轮是吧，相当于 第二轮内容比较多。 对，第二轮考了，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四天。 对 啊， 体检啊，笔试啊，面试， 还有口试。 对，还有口试，就分在不同的，每天考一样，每天考一样。这个 复试就已经体检了。 对 对，而且体了整整一天，对，特别长，很多人。 我以为就是确定录取了我才参加体检。 没有， 还 要先体检。 先体检，先体检。 如果嫌弃我太胖了，一腰然后我还可能不会被录取。 对，我们前期就是考研初试的时候还每天疯狂减肥，每天去跑步啊，节食啊这种。 那是为了上镜好看吗？我觉得体检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对，体检没有问题了，还是为了上镜。 至少不会因为体重问题而不要。 对，这个不会。 对，我觉得张赞你还可以换那个麦克试试。 好， 万一那个声音更灵动呢？ 好好， 是吧？ 已经够灵动了，我觉得。 是吗？ 可能我声音太…… 这个声音更好， 太沉了。 对，一下把你的浑厚男低音就出来了。 好，谢谢。 好，其实我们提到了就是备战复试这个资讯的环节，其实这个时段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有什么注意？因为现在属于复试前夕，或者是有的同学准备复试还没去，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儿，是吧？因为我们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服务型的青年人的媒体，所以给大家提醒：第一，就是带了一些必备材料。我们在文字上面介绍啊，分着这个应届生和往届生是不一样的。比如应届生，子昂同学，你介绍一下应届生。复试之前得准备点啥资料什么的。 哎呀，应届生是一个已经离我远去的话题，离我逐渐远去的话题。马上新的一届应届生就要出现了。应届生要准备的要注意的是，第一个当然就是证件。所有的考试都是必须有证件的，包括初试的准考证，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不是原件或复印件，还有学生证或者教育部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如果你丢了学生证的话，就可以来搞这个。还有复试通知书，这是必须带的几项。同时呢，如果说有科研成果获奖证书啊，也要带原件及复印件。还有检索证明或者的检索证明的这个证明原件。 还有本科的成绩单复印件，这个是需要加盖学校公章的啊，在复试的时候要单独交至各学院，以及啊都少不了照片，一寸的这个彩色的免冠的照片，面试体检的时候呢应该要需要，当然了还要进行一个撰写材料的准备啊，比如说准备一下我们的面试简历啊、自我介绍的这个副稿啊，以及给导师的信件等等，当然了不要准备一份，那么多老师如果你只给一份的话，在面试的时候你说大家凑合看吧，传着看一下啊，这样的话就显得有点准备仓促了、啊、 对，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些证件主要是因为之前会填一个表格对吧，就是你的学历啊，包括你的证明材料啊，以及你获奖的都在填那表格，那需要带这些东西，你可以理解在于你要证明你表格的真实性嘛，所以我要带原件来给大家看。复印件是干嘛呢，就是交给人学校的是吧，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每次这么复杂，包括签证的时候有好多人朋友问我说哎呀这个签证资料怎么这么多，你怎么能证明你的这些真实性，就靠原件给人看一眼，然后复印件给人交上去对吧。然后刚刚提到的这是应届生，咱们提起往届生，其实呢往届生需要准备的材料就是在应届生的基础上加一项工作里的成果，这可能成为您加分项，因为您工作之后呢离校园有一段时间，怎么能证明您还有优势，就是您的工作经验了，所以如果在工作上在短短几年里已经取得一些成绩或成果了，那相信对您再回到学校里去读书，老师都会更加觉得哎呀这孩子好上进啊，是不是？ 没错，已经是小有成就啊，但是还是觉得自己要充电，这看起来是听起来就是一种非常上进的状态。 怎么样明年回去回回炉， 哎我还是先在工作小有成就这一项这个小目标先达成的比较好。 好了，这是准备一些材料，另外提醒大家复试的时候还得礼仪是不是，哎我相信播音主持这个艺术类的专业在复试的时候尤其对这个礼仪啊举止啊会有比较高的要求，因为大家都是美美的这是肯定的， 对，而且就是像我们必须复试的时候都是要穿正装的嘛， 对， 嗯嗯， 是上镜，我们复试面试和其他专业不一样的就是上镜，老师在镜头在那个屏幕上看你，我们必须要化好妆，然后穿好就平时我们看的电视上主播穿西装啊什么，然后去老师是在那个大屏幕上看你，就不像其他专业可能面对面的跟你交流，这样。 你们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艺考的这个本科的面试就已经很像了哈。当时也是经常跟我们强调，就是有这个老师指导的话，或者说我们在给这个后面的要艺考的学生在传授这个经验的话，就是强调的一点就是你是不是跟老师直接交流的，而是跟这个镜头做交流的，因为你可能选拔的人才就是对着麦克说话的或者对着镜头说话的，像现在这样，如果说就是只是看着老师的话，那就不知道你盯着镜头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状态，而且最关键的是其实选拔不是当时就一拍板就决定来我就要他了，或者说我肯定不要他，肯定有很多是拿不准的要拿捏一下的，这个时候就是视频就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最后真正的确定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样的比较严格的分数和名次的时候，肯定是很多老师把你的视频又翻出来然后集体给你打分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记住是跟镜头交流，这一项真的是非常重要。当然了刚才说也有说，因为我们在艺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艺考的时候身边就有人在提这样的问题，后来我见到其他的要艺考的就是第一届第几届的学生也经常提这样的问题，他们总会说必须穿正装吗，就是一般来说我在艺考的时候很少有见到不穿正装的，但也确实有穿着毛衣就考上的，那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服装的要求是在考研的时候是已经做出硬性的规定了呢，还是大家自发的 口口相传就觉得这样容易加分， 但我记得有要求吗，当时 没有要求，他没有要求，但是 突然就喊我了是吧， 突然就忘了， 没有要求，但是你想他如果说规定我们是要上镜的话，我觉得化妆啊包括你的服装啊对你来说真的是个加分项，你想你如果不化妆的话，你长得再好，那个灯光啊镜头啊我觉得还是不行，所以我们当时几乎应该全部都是化妆， 全部都是化妆 穿 正 装， 所以是自发的对吧， 对， 其实相当于是种经验， 对， 其实我能理解啊，因为就是像刚才子昂说的艺考呢就是要留下视频资料带这些评委老师团队之后，可能再有第二次的商议或第三次的商议。 对， 所以呢，化妆也好，包括穿正装也好，对于留下视频资料的时候的镜头感呈现， 对，都会有加分。 我们没有规定，好像本科是不是规定不能化妆？还是 我们是有严格的，不能说严格的规定吧，就是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说考生不允许化妆， 不允许化妆。所以他可能老师看的是你素颜的状态。我们这个没有规定，我们这只要是上镜，我们感觉都要化妆，而且没有规定说不让化妆。嗯、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有一种这种反差感，就是我觉得本科生的时候，大家还都是高中刚毕业，高中生的一个，当时还没有毕业，高中生的样子，所以说你可能化了妆。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变漂亮的，你也没有掌握这个技能，所以说还不如真实一点。但是我感觉有一种，就是在考研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有一种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吗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应该掌握一个比较不错的化妆技巧，这也是你个人能力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也是考研的一个项目。 他说这点特别关键，就你高中毕业的时候，你化妆还真不好说是加分还是减分了。 对，是。 对，所以我相信就是在仪表方面、礼仪方面，可能研究生的考试比本科当时要求还要更高一点，因为无论是年纪还是生活经验还是学识，都要比本科生考试之前那个时候要成熟的多。所以我相信 也可能是条件对我们更宽松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化妆或者是你穿正装，就是也是对老师啊、对镜头的一种尊重嘛，对不对、嗯、就像现在说见重要的人出门还得洗个头呢，对不对？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见重要的人都是梳起来，所有认识我的时候梳起来的时候就是该洗头的时候。哎呀，其实提到复试时间呢，一般都集中在三月下旬或者四月上旬，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复试原则呢，复试就是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比较重要的部分了。它专门考察的是在文字方面，我们体现的是创新能力、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是硕士研究生录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复试不合格者是不予录取的，所以和初试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它相当于和初试是在侧重不同的考试方面哈。这个复试采取的就是差额形式，招生单位自主确定复试差额比例，并且提前公布，差额比例一般是不低于120%的。 嗯，而且复试的这个权重啊，是复试这个权重，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权重一般是在30%到50%的一个范围内。 嗯，所以就是根据一些复试的具体情况和要求，我们给大家也简单总结了几点，让大家稍微注意，对吧？ 嗯， 子昂跟我们了解一下，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了，希望大家在复试之前特别要关注一下。 嗯，这里也是总结了几个经常是要考试或者要考复试的这个考研的同学们经常会问到的问题、嗯、哈，我们来总结一下然后解答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哪里能获得学校复试的通知和复试的相关要求呢？这个应该是学校会通过官网有这个放榜的一个过程啊，或者说给你打电话通知。当然如果说人多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有 没有？我们那时候是就自己他出一个分数线，然后我们看啊，我们过了，我们就自己去复试 啊。 对，那时候没有复试通知， 对，是官网的放消息。 对对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如果说你没有接到电话的话，就需要大家赶紧去注意查询了。 对 对, 对、 啊，当然了，也有可能会查到自己没有过的消息，但是对吧？英雄总有成败啊。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带好准考证啊，准考证是一定要带上的，必要的时候肯定是有用的。比如说，有的学校是要不拿准考证是没法进考场的，有的学校可能稍稍的这个放松一些啊，拿身份证就可以。当然了，说到带这个准考证，就肯定有人问证件丢了怎么办所以说初试的准考证如果丢了的话，就直接是咨询招生的这个院校方面，应该是凭着你的身份的这个凭证就可以进行一个临时的证明和补办啊。当时我记得我也是在当时不是在艺考的时候，艺考的时候还没有犯下这样的大错。嗯，在有一次大二的期末考试的时候，就妥妥的把自己的这个学生证跟身份证放在书包里全丢了。 好样的 所以说呢，就赶紧就而且是在考前前一夜丢的，这个真的是、 哦、惊魂呐、 啊！对，当时一晚上没睡好觉，觉得自己可能没法考试了，多冤呐、啊！好不容易背了前面好、背了好几天，临时突击了好几天，后来也是提前半个小时到了考场，然后等考官一来了，就是监考老师一来了，就跟他说我把证件都丢了，是怎么办呢？当然监考老师也很警觉。一般来说替考的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就说那你去教务处啊，凭着你的这个能有的这个任何的学生证明或者说你的学号之类去跟他们报学号，然后他们去看你这个官网上的照片跟你的这个学籍照片跟你真人是否一样，然后呢由这个教务处来给你开具一个、啊、是这个学生本人的证明。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也是丢失了证件的话，那就一定要就是我们都说笨鸟先飞嘛，那没有证件的人当然要早去考场，然后早去寻求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解决办法哈。还有说复试有没有必要带上简历呢？这个就看学校有没有硬性要求，如果没有硬性要求的话最好是也是带上，因为一份好的简历总是能让老师更好的认识你，而且就是考场的这个形式是千变万化的。如果说很多东西都是没法就是你来设定好的，因为考官才是考场的一个主导者。但是你是你自己简历的主导者，所以说有一份你主导好的一个优秀的简历的话，可以说你在一定程度上能把控这个局面。还有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就是说复试有没有必要带四六级证书？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些东西都是。 哎，你们当时考过英语对不对？还用带四六级吗？ 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对。 好像是进学校之后。有一些比如说想给你英语分班啊什么的， 对、哦、所以这个也是 不同学校不同要求。 对， 这个可以大家打要报考的这个学校的招办的电话、或者是去官网看有没有相关的明确要求。 对， 但是如果说拿得动的话，我觉得证书应该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拿得动的话一个文件夹里把所有的这个光荣履历全部拿上， 光荣履历千万别丢了， 是 别一个夹子全没了， 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全碎了哈。 对，然后呢这个往届生的本科成绩怎么获取，好多人就是有的学校是需要要的，但很多人就说不知道上哪儿去拿，可以向档案所在单位申请，或者复印档案中的本科成绩单，也可以从本科学校教务处打印成绩单，这个是可以提前准备的。政审表去哪里盖章呢？由考生所在的单位人事部门或者人才交流中心填写，这是对于在职的人来说的。另外应届考生呢是由考生所在的院系填写并盖章，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学校就是你的相当于一个组织单位嘛。 对对。 另外有一个一些眼睛不太好的朋友就说近视或者高度近视会不会对复试有影响，我们觉得说除了对视力有较高的专要求专业以外其他应该不会，比如说飞行员肯定是有这个要求， 还是比较友好的 是吧、还是比较友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复试结果什么时候出，这个还是这样看学校的官方网站，有的学校当天就公布，有的学校会迟几天，但是大家都要持续关注一个官方的消息出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第一时间给大家提一个醒吧，因为复试马上就要来了，首先恭喜这些初试已经进入分数线的朋友们，然后大家好好备战，希望大家复试考出好成绩。然后呢经过这一个时段之后，我们从下个时段就跟大家好好聊聊今天我们的主题了，就是毕业前咱们手拉手一起去考研。为什么说毕业前呢？因为考研一定要提前一年左右备战，甚至有的人一进学校就开始备战考研的事儿了。 那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身边以前的我们同班同学，因为我学金融的，我们班同班同学真的是从大二开始就是准备。 我们山东很多种学校，对啊，我们山东考研大省，很多学校，比如说有几个啊，我就不说名字啊，就是经常会这样，就是去了之后大一同学就是全班几乎全准备考研，就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些学校吧，它可能是有一些学校里面比较好的高中学习比较好的，但是后来没有想到自己想去的学校，就调剂啊，或者说报一个自己并没有那么想去的学校，那么去了之后基本上他们就整个学校都这种氛围，所以大一进去之后可能整个班一起准备考研，那第一年啊，那四年准备四年呢， 真是个好气氛。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依然选择在家躺着睡觉 好辛苦感觉。 好，在第一时段的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微放松一下，让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主题。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认识就比较的好帮一点，本科不是太现实。 工作不能成，所以就是考研上 去。为什么要考研呢？ 就是想在因为高中的时候想去一个自己想去的城市，然后没有去，现在考研，希望你可以再有一次机会离自己的城市更近一点。 请问你对考，你为什么要考研呢？ 考研其实你还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吧。当然你如果以后要就业的话，其实我们测控专业来说也必须要考研。主要是这两方面吧。 我们刚才基本上一边看视频一边我们自己开小会， 对， 看着这些受访者的答案，我们就开始想，哎呦，就是两位就在回忆当时我们考研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刚才在小片里就体现了很多被采访的人，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基于想换专业，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理由，因为对本科的选择可能不是特别的满意，决定二次选项。当然像子昂这种第一次就决定找到自己喜欢的，这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对吧？ 哎，很幸运吧。 对， 不止难得而且很难。 对，很难。 今年好像本科班招生更激烈，就是报了有17000多吧。 今年好像是100大几选一个。 对对， 更难了。 将近200:1的比率的。 我们家就住在广院隔壁。每年我大概能感受到今年就是备考的人数是多少。就是我家门口的饭馆，我能不能抢得上点菜？ 对，而且那时候最冷的时候吧，挺冷的，然后都穿的很少，化着妆，那基本上见到都是考播音系的本科的。 是我的印象， 小鲜肉， 对 对，都是你一看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在艺考的学生， 对对 啊，或者说刚考出来的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神色。就是我的印象，就是因为初试也刚刚结束嘛，就是今年的初试结束，我也是住在广院旁边，我的感受就是只要是那几天你不能剪头发，没有地方给你剪头发，附近 对， 全都在艺考，一进去就是全是艺考生在等着化妆。 对 啊，等着化妆。 对，然后你也不能在饭点吃饭。 对， 饭点叫外卖也不一定能给你按时送过来。整个的这个周边的一切服务从这个酒店到商场到饭馆到美容美发等等，一切的这个周边的这个便民服务全部为艺考生服务着。 对，我家甚至经常有人敲门说你家租房子吗，我说不租啊。因为我现在不住那儿，我爸妈还住在那儿，他们就说最近又有人来敲门问要不要往外租房子短期租。因为其实周围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是的， 在不考试的时候。 对， 但是你就能感受到在面试前夕的时候，无论是研究生的面试还是本科的面试，都是有全国各地所有的考生来，非常的紧张，这也说明大家都对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特别的看好和喜欢。所以子昂特别幸运， 幸运 特别有实力， 也有实力。 对， 主要是有实力。 对， 我想知道一下圆圆和张赞两个人当时为什么要读研。 赞哥先说吧。 好，他其实昨天找我觉得找对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我的起点很低，我当时我们上学就是，当然我年龄也大一点啊，就是只有专科那时候，所以为什么说传媒大学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啊，很包容的学校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我考两年，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说啊。 好，这个时段给你了，开始吧。 好，剩下还多长时间？我看够不够我说的啊？ 开始吧。 就是说，首先你看，起点低，另外是后来当然本科也续了啊。 嗯。 后来我就来到传媒大学，是进修了两年，进修了两年。那时候还有各种学制的班，关于播音的啊。然后后来，当然这个考研的想法肯定是在进修的那个过程里面， 嗯， 啊，可能是，比如说你是这个学校里面，但是你永远就缺少一种归属感的感觉啊。嗯、我什么时候能和那个是吧，我的小师弟弟们他们一样，能够也是真正的是这个学校这个学院里面的学生啊。嗯、这个，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现在想最不容易的是。第二年就第一年我初试也过了，但复试没过。 嗯 啊，当时很多人都说，你不要再考传媒大学了，不要再考传媒大学，因为你是复试没过啊，就是说你进去面试的时候，老师觉得你可能哪个方面有欠缺，那你再来一年的话，那你是不是也会以同样的问题？而且我们不知道什么问题，就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不要你，所以就是也不知道啊，那你第二年还要不要来？那我第二年我就觉得我可能还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吧。另外一个，我在我能够决定的方面我好好的去努力，所以我第二年笔试考了我们学硕的第一名，学硕的第一名。对，所以文化课成绩啊，我就想着说我考的越高，那老师越不会淘汰我，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第二年，就是我现在回头想的话，可能就觉得我觉得我还可以，就这种想法。我觉得第二年这个心理现在想起来是最值得我去好好思考一下，就当时为什么这么坚定的啊，别人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你不要再考，因为复试真的，你要初试没过你还再来一年，你复试呢你又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那个以前上专科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 学的医学。 哦、 我们叫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方向。 哇，你这跨界跨了个 跨，我们班很多跨专业，很多跨专业。 但你这跨的有点太大了，你这是 那不一定。你看我们班同学学什么计算机，学生物工程，学什么新闻啊，包括中文还都好一点啊。但我后来上本科是新闻学的，新闻学的。 但我是觉得计算机也没有你这远， 是吗？ 你这个医学是一个比较专，是吧？一个 是。也可能是没学成，所以对我没有什么干扰。 可能是突然想起了鲁迅的那句名言， 弃医从文了，是吧？ 对，弃医从播了哈。其实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之前央视的主播郎永淳之前也是学医的， 对对，也是学医的。 而且我觉得声音很像啊。 哦。 很有这个感觉，加油！毕业以后也许。 所以总结来说，张赞呢，就是一是证明自己，还有一个就是完成梦想。 对，我觉得这个就传媒大学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平台，我觉得是个平台。比如说那师弟也知道，就到你将近毕业的时候啊，很多电台电视台都要去传媒大学招。 是的。 对，研究生啊，二学位啊，本科班都有机会。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平台。现在我们活跃在一线的播音员主持人基本上都是啊，特别是中央台，基本上对各省台，基本上还是传媒大学的很多， 所以说机会很多， 对 吧？对， 机会很多。 但这一切基于你的这个播音主持梦想嘛，对不对？ 对，应该也是吧。 主要最核心的本源的动力肯定是因为热爱， 对， 没有热爱的话，就是没法付出那么多的。 嗯， 对。 所以其实你考研是很坚定的，因为这目标很清晰， 对， 对吧？ 对对。 圆圆的考研的理由是什么？ 我说来惭愧，是因为我大学四年没好好学习，然后到毕业就觉得啊，我什么都不会，我能做什么呢？然后说那要不就考个研吧。 那问题是为什么选择传媒大学播音系呢？ 那就是因为热爱了。因为其实我当时本科为什么没好好学呢，也是因为有原因。当时我本科的学校是提前批的，然后高考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提前批我肯定考不到嘛，我就随便报一个好了。然后说啊，那这个我当时本科是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然后说在北京，听着不错，那就你了。然后结果没想到还提前批就真的上了。然后我本来第一志愿填的也是传媒方向的，结果就没能学传媒类的，然后就说哎，那考研就考个自己喜欢的吧，然后就选了传媒大学。 你学什么专业的？青年政治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真棒。 一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专业。 对啊， 这个专业毕业应该是人事处吧？ 对，就是做人事一类的。 这还是有理想的，一定要就是放弃这个这么优渥的一个未来的方向。 主要还是本科真的没有学好，觉得如果去工作的话，也没有办法完成当时的相关的一些工作。 嗯， 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就是有点，就相当于学霸说我这次没有考好了，你想想，就是 随便去考考， 我是本科四年没有学习好，到最后发现，哎，考个研吧。 我听上去我也觉得特别的扎心， 对，就是 对特别欺负人这种理由， 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我大学四年一定要好好学习，如果不好好学习，我就只能回去继承我爸爸的公司了，感觉。 对，而且我们宿舍有一个浙传。浙传英中英双播，他考播音系，每次问起考研来，我们说起来啊，我们都说，哎呀，我脱了一层皮，我考两年，我怎么怎么样，他就在旁边悠悠地说，我当时啊就不想考研，那个考哪儿呢，报个中传吧，然后那个别人都写那个十几页，你让他初试，我呀就写了五页，怎么怎么样，最后他考的还不错，所以我说你这太欺负人了，说出来我们都觉得就很不容易，真的是要脱一层皮的那感觉是。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像播音主持啊这个专业性质，总体来说怀揣梦想比较坚定目标的人比较多，因为这个一看就比较清晰， 是， 但是有很多人，我相信经过刚才采访小片也是通过考研可以改变自己的专业，比如说像本科没选好的，我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然后学一点自己感兴趣的。 对，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一些人，我自己分析有三类人，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不想工作，对进入社会这么早还没有什么信心， 对，有点恐惧感， 对，我留在校园长一点吧，那怎么能留长一点，不得不毕业，那就考一个研喽，这样就可以再多混几年。这样还有一种就真的是比如说家境不是特别的好的，他希望就是说我通过提高我的学历，至少可以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起点会高一些， 没错， 对吧，在收入方面还有职位方面就可能能够获得先机，然后占领好的位置，所以大家就是多种多样，但是这几种比较多，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吗？ 去高校当老师，可能也会选择考研。 哦， 考研还有很多还要考博。 嗯，哦，那个就比较清晰，就比如说我是想在这个学校当老师，所以我就来这个学校读，有 也不一定，因为现在高校老师你必须要至少要研究生， 嗯， 至少研究生，很多都已经要到博士了吧，所以他们要有这么一个阶段， 有一个硬性门槛，对吧？ 对，我以后我可能要从事高校的教学的工作， 嗯， 这样，对，我们班应该也有，对。 但是我是觉得吧，就是换专业也好，还是。想以后当老师，因为硬性门槛要求有一些想从事的工作是研究生学历或者博士专业的，我就必须去学，这是属于清晰的。但是想留在学校里多待几年，不想出去的， 对， 这个也是大有人在的，我相信身边都有，对吧？ 对， 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虽然说我是一个从大学一开始在摸清了这个我们专业的这个行当的一些门道之后，我就觉得早点工作也许挺好的，考一个研也许不是那么有必要，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对其他专业萌生出极大的兴趣，比如说可能因为我的其他几个专业好像不太适合，喜欢的地方不太适合，可能比如说我喜欢踢足球，足球没有研究生吧，好像也有 体育学院， 但是我要去 体育学院肯定有， 对，我要去考应该是不可能考上的，对吧， 也不一定， 别所以说就是当时我是没有做任何考研的这个打算的，然后但是在工作了之后，我前一个月的想法就是上学真好啊，如果能再上两三年学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再上两三年学，就是很多，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朋友也是觉得就是觉得自己这个专业可能也是在经过了一番考察思考考之后，觉得这个自己学的专业本科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那就只能是多提高自己的学历，而且又不想去，还就想钻在这一块儿，钻在自己本科的这个领域里，那确实就觉得多上两年学，再多学习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最好的选择。 对，我觉得非应届的学生这种想法应该很多，你对他们已经工作了一年两年。再回来考研， 对 对， 就是发现自己还需要再学习、再充电， 或者说对现在的一些工作、一些状况还不太满意， 对 啊，我觉得我这样可以有更多机会。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时段抛出来的第一个抛砖引玉的话题吧，算是就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考研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包括很多朋友像我俩这种不考研，也有我们俩自己的理由。所以呢，希望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同时我们的电台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好，我们刚才继续聊这个话题哈。 反正我当时不考的原因是，我也特别的清晰，我是这么考虑的啊，当然也不一定对。我是觉得，如果我在读研的话，我可能会晚两年或三年进入社会，我可能占地儿的机会就会低一些。尽管我也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但是呢，由于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想，我曾经试图去考一个自考，因为自考很难，但是我业余时间去考一个，后来发现非常难，还是算了。后来我尝试一下，去参加一个什么别的班什么的，发现也不是很理想。我与其这样呢，我是走实践派的，我是从上大一开始就天天主持活动，我觉得实践出真知。然后呢，在马上就要毕业，别人都在每天拼命学习考研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问问各大电视台，我来实一个习。有很多的老师都说，包括现在的同事现在提起来说，你刚来的时候你就说你要来实习，我说你一个学金融的人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实习，我说不知道啊，就是感觉。他们说哇你好冲，那就来吧。所以就是每个人，我相信啊，无论是什么理由，要对自己的这个想法和选择要清晰，你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有这种想法不是特别容易，因为大部分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是懵懵懂懂的，有的时候脑子一团浆糊，对吧？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就像有时候我跟我妈聊天说，我为什么选了个金融专业呢？我也不喜欢，我一个文科生为什么要学数学、学运筹学、学统计学？后来想啊，对这个职业规划，因为那时候小，没有什么概念，觉得哇，金融学三个字好像很上档次的样子。 是， 我在听你说，好像和那个柴静那个很像，他的也是，他不以前就学会计嘛？湖南什么某某学校，铁道什么什么学校，后来也是说喜欢广播，然后写信给那个主持人，说我想去做广播节目，然后真让他去了。去了之后，你看，在从到了湖南的广播。后来做了一个很火的节目叫什么夜色温柔，然后后来又去了电视，一开始去主持节目，那后来又到了中央台。所以我觉得你下一步可以考虑一下看那个电视是不是要进军。 我不考虑了， 这段瞎了不能播。 对，我真的不考虑，因为我对我自己有特别的明确的了解，我就喜欢每天只刷牙不洗脸的来上班，你知道吗？ 这个原因呢。 对，而且我就是对广播的热爱是从小我就喜欢听广播节目的，听着一些哈我们台的其他频道长大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青年广播，如果那时候有，我会听着那个台长大。 好，这个领导加工资。 而且我又想到，其实当时我大一刚入学校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考研。我当时说法就是，哎呀，死都不考研，死都不考研，再也不想学习了。结果就是大四的时候，觉得啊，好像不得不考一个研。 哎呦，他又气人了。 哎呦，然后 他大四现学都来得及。 然后后来就是，但是我室友跟我是刚好相反，他是大一的时候就说，哎，可能到时候还得考个研什么什么的。结果到大四的时候，他就说，哎，算了，不学习了，不学习了，还是赶快工作吧。就是在整个大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四年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变化。 特别对于考两年啊三年啊，我听说过很多什么四年都有，就是这个心态，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更明显。就我考完一年之后啊，我觉得我怎么我也不考研了，那第二年又要报名了，那我又默默去报名要再学。所以我觉得他们毅力很 对对对， 很不容易。 我周围也有同学是这样， 我们的师姐又考三年的，考我们播音系考三年。对， 五年艺考三年考研。 我有一个同学也是，他当时是跟我一起考的嘛，考研究生第一年他好像报的是人大还是北大，然后没考上，然后第二年又考，然后第三年就今年不知道他还没考没考，但是真的就是一直在这个考研路上坚持，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那你觉得应该再坚持吗？ 我不知道。 有没有设想过，如果说自己当年肯定设想过吧，就是在等成绩的时候，如果说出来以后发现没有自己榜上这个分数线，自己没过，那有没有做过当时就打算一下？ 我是没打算，我当时就觉得就一门心思考研，没想过如果考不上的话怎么办，还真是没想过。 对， 我以我就是这么一会儿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像刚刚那位姐姐那么执着。你是一个比较随意。相 对, 对, 对, 对，真的就是考上了我就上，考不上呢我可能就去做点别的。 对，就踏实去人事处是吧？ 对，去管管别人，发发工资什么的。 对，但是我相信这个，当然考研呢是一个可以改变自己专业，包括向着自己喜好前进的一个步伐。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没必要那么执着。我相信生活中很多种可能性，比如说考试，如果这条路不成功的话，你可以学习我实践出真知嘛，对吧？ 如果你喜欢了，你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方式然后去锤炼自己，然后让自己练习。因为如果连续几年考不上，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怪圈，我觉得有可能你的问题包括比如像刚才张赞提到的，你要总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如果你不总结，你可能年年面试在那个地儿 对 摔跟头，所以就进入到一个快圈，浪费时间。 是的，就是这个也是艺考的时候经常有很多考了很多很多年的、每年就像他们说的，就是每年考完以后就不考了。 那 我们看到那个网上那个特别有意思那个图，就是每年就把纸一扔不考了然后到了报名的时候默默减少要考了要考了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比如说现在我们复试也快开始了、如果说今年真的是最终没考上的话，明年也没考上，可能今年已经第三年第四年了，我觉得如果有好的机会先去实践一下未尝不是一个好的一条道路。 没错， 因为无论是考研，你上研究生，老师教你，你在学习，你在汲取养分、你在工作，你在社会当中，你肯定也会汲取养分。那只要你汲取养分，你就会提高。 没错， 那也许就是你需要这些养分再提高之后，你再去冲击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学历、也许就有了。 对，特别是我们这个专业实践性很强。 是的、 对，我们老师看论文经常喜欢看在职的，在职的，就因为那他们写的论文都很实在，就是一些一线的一些工作经验。那我们写就完全纸上谈兵了，就是 学术一些。 对， 其实我，其实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小的调查，网络上有一些人也是一问一答的回答了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下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关于考研这个话题是怎么想的。那最后这个时段我们再听一首歌曲，来自小野丽莎的欢喜，希望大家都是欢欢喜喜进入复试的。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妈妈就穿好，上我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9: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苗山。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昂。 我们是青年团队，带给大家今天的主题：毕业前，我们一起手拉手去考研吧。听上去我怎么那么理亏啊？因为我们俩都缺失这段记忆， 是的， 所以呢才会邀请到今天两位特别重要的来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帮我们补回这一段的回忆。有请到的是中山大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在读学生圆圆，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圆圆。 我们老大说了，你这声不够大，你得对准了 啊。是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圆圆。 对，这个声音特别的好。另外这一位呢，就是圆圆的同班同学张赞，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赞。 哎，你看这子昂那一个劲儿调节， 这个赶紧不由自主想往下拉一下。 对、 确实这个声音真的是好有强度啊， 有强度。 就是你看他没有非常用力的去就是喊啊，或者说把自己声音往大放，但是真的是很有质感， 自带低音炮。 别人夸我，我觉得就受着了。但是我的本科小师弟这么说，我惭愧啊。 就是有底气是吧？ 确实，我觉得是很让人羡慕这样的声音。 对，当归吃的不少啊。 对，天天泡水喝。 好，我们刚才就是抛砖引玉聊了一下大家为什么考研，也看了一个小片儿，包括问了问圆圆和张赞，当时你们基于什么理由去考研？我们在网络上调查了一下，也进行了一个小采访。比如说有这么几个人的回答挺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位这个朋友，受访者叫肖大狗，当然这个是化 名， 名 字也很好听。 对，肖大狗化名啊， 很喜庆。 他这个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某知名的985，而且是已毕业985学校，已毕业经济学。本科呢是某985生物相关专业，然后呢，他这个经济学应该是研究生读的专业对吧？然后本科是生物相关的专业，这也算是跨专业了。当时我们这个记者的采访说，你为什么考研呢？选择这个专业？肖大狗都说了，我本科是一所985，但是专业比较冷门，生物工程。工作了不到一年之后，感觉自己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工作，也对自我的价值能否适应这个工作感到了怀疑，于是就在职看了一段时间的书。目标院校虽然不是前两名的这些特别著名的院校，但是学科优势特别明显。经济学虽然没有金砖那么难考，但是对于我跨专业的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对这个金钱的强烈向往，所以就选了这么一个专业吧。因为他研究生读的是经济学。 对， 其实生物工程是挺棒的专业， 是感觉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高尖的高精尖的一个专业。不过我这里面倒是也听到了很多黑话，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这个金砖那么难考， 能不能给我们，给我至少给我解释啊，金砖指的是 金砖， 在考研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这个名词？ 没有，这是专业性的名词吧？ 对，经济学类的。 没有金砖，对 对, 对， 他们专业的应该是， 应该是在考研的时候一个很经济学之外的一个很难的一个项目 领域。嗯， 对 对，而且他还说。记者在问他的时候说研究生和本科生有什么不同吗，他说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就是每天看书考证然后找实习，研究生期间呢看了大量的论文，当然了也这个看论文主要是为了保证自己能顺利毕业哈，顺利的通过，每天过得很充实但也很平淡，本科的时候呢是单身狗，但是呢研究生的时候 依然 仍旧保证这个，我以为是有一个神转折， 结果没有是吗？ 对，在这个研究生的时候仍然保证了自己的优良品种，说话真的是我觉得你可以来做主持人了，这个稿子写的 特别搞笑是吧， 是要鼓励一下自己哈，而且还说，在记者还问了说认为考研最成功的这个品质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在复习方法上有没有认为最优质的最突出的，就他的回答就很简单哈，说坐得住安心学习就能考上，学习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慢慢来就可以考上的。但是我感觉这个就感觉像你问马老师怎么才能挣钱啊，努力坚持就可以。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因为就是像刚刚珊姐也说过，就是要像我们都是比较明确的有计划或者是目标，因为当时我周围也有同学就是像他考，因为要准备很长时间嘛，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换目标换学校，因为像我们文科生像又是我们这种社保当时是可以人大的北大呀各种相关的专业都可以考，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这两天复习了人大的觉得哎呀有点难，要不换个北大的试试，然后就这种目标特别不明确，然后就导致可能最后就成绩不是复习的特别好，然后如果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话，反而我觉得一心去坐下来静静的专心的看你的这个专业，反而会比较容易考得上。 我刚才那个百度了一下， 金砖 其实人家指的就是比较有含金量的专业，比如说当前有网友就总结出来比较热门的四大金砖的专业，首先是汽车服务人才，另外呢就是精算师，还有呢是护理学以及材料类研发人员。当然了随着时代的不同，每一年可能金砖的专业会有变化，比如说在经济学的领域里肯定也有像金融学和国际银行这些就算这个专业里面的金砖学科，所以含金量很高的， 是真是金砖，和金钱有关。 对，其实我那会儿读经济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一直以为经济学和金融是一个很实践的，比如说我上大一的时候，因为我学校在学院路嘛，学院路的几所高校八大院校都在一起，所以当时在大一的时候有一个选修课是可以你跨学校报的，当时那是学院路的大学的一个优势，不用在自己的学校里上，当时觉得哇好帅气，我就报了北科大的中国股票市场这样的专业，听上去很唬人，然后去一学之后发现选错了， 一代股神就此诞生， 然后就扼杀在摇篮里了。 这很难吗？我觉得 这很 难， 很难。就是有的时候吧，女孩通常是外貌协会的，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哇，好帅气，很上档次。学了之后发现，哦，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专业？也不好毕业，而且其他同学背着包，只要去教学楼去上课就好，我还要坐两站地跑到北科大去上课。然后当时还选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一个小语种专业，我当时想我这一年我脑子进水了，选这么多。 那珊姐真的好厉害，听着就是感觉 不 学了好多东西。 我全部是60过的。 那 也 你是过了呀。 对啊， 过了很重要。 其实不知道合不合适在这里说，我过是有一些窍门的。我觉得其实不太合适，但是还是说吧。 憋不住了那就讲吧。 其实过考试肯定是要找窍门的，无论是我们过这个期末考试毕业考试还是过这个考研的考试，我觉得找到窍门很重要。 你的窍门是什么？ 艺考的话 努力， 我只能，我人生的大考除了大学的期末考试，其实大学期末考试我觉得有时候比高考惊险多了。因为你高考学习其实你认真学了你知道吗，但是大学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一些这个文化的这个理论的东西可能开始的时候没有很认真的去背， 对， 那真的是突 突击了以后去背的。就是我觉得从大学的角度来说两句的话，那就是该听的课一定要听，该上的课一定要上。就是我知道大学肯定有一些时候，比如说昨天去踢球了，或者说去撸串了，你肯定就是有这个喝酒了等等，你可能去在这个晚上去做了一些事情，第二天真的是 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晚上有活动啊，你真的是起不来，或者说学生会今天对吧，办个这个什么节啊，什么比赛对吧，帮忙帮到两点钟，这个回到床上昏迷，就是昏迷到十点，舍友推你起来说已经点了两次名了，再不来的话你就怎样怎样，对吧？就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心里明白，就是自己这个课到底是必须去的，还是真的是能有这个昏迷的这一个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你在课上就是不只是能学到东西，而且更关键的是你要听到这门课。其实我觉得在大学里过考试的窍门老师是真的会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东西你记住你就可以过我的考试。很多老师很好的，他教人教书育人是一方面，但是也知道这个考试不可能完全的体现出一个学生大学的这个就是绝对的一个学习能力，所以说他也会告诉你，你有就是我们只要有一个基础的学习能力，就是老师告诉你我怎么出题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是很多老师很好的都会说的。那我觉得考研其实也是，现在可能有很多，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上补习班，或者说可能有很多非应届的也许会选择去报一些班啊，那里面可能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在教授你，或者说之前的这个历年的考题看看有没有机会去了解一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经历吧。尤其是 你们都上过吗？考研冲刺班什么的？ 那个我是没上，但是我周围好多同学上了。 你脸上就写着没上俩字。 没有，因为就是像刚刚子昂说的，我是先前期准备考试前我先查了一下历年的考题，我看了之后题目好像不是很难，然后看了一下书上， 听听 看那个书上，就是其实我们当时考试的题目我觉得确实就很多就死记硬背就能写出来的这种，然后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资料，但是我买了一些就是别人整理的复习资料，然后就根据那个资料把这些题目都背啊背啊背，一天到晚就背题目，然后最后就这样去考的。但是我周围也有很多同学他们报了这个复习冲刺班啊什么的，但是确实听说这个冲刺班上老师会教你很多考试的技巧什么的。赞哥有吗？ 我初试没有，复试也没有其实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专业如果对于很多跨专业来说还是我觉得有必要复试班，就可能跨专业，因为你要进去完全是看你的业务了，那如果是完全跨专业，一点没接触的话，还是 对 还是不行的。 这样说，我还是那就是请了老师，因为我是本科是真的一点播音主持的那个都没有学过，然后我就在准备初试之前，先请了一个老师，就跟我一对一的上了十节课吧，然后就学了一下播音主持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是这样，还是应该有算是有报班。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不是那种成建制的班级吧，就是找一个哪怕你不找专门很权威的老师，但至少找一个已经考上的考过的一个学哥或者学姐，对吧？ 对， 师哥师姐去问问他们，这样的话至少就是不一定绝对能把你有一个质的提升，但是至少能保证你不要在考场上出错，就是出现说出一些很不该说的话，或者说出现一些这个专业很忌讳的失误等等， 或者给你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就像我是也是这会儿去年就是当时考研的那会儿四五月份，就是师哥师姐他们考完成绩出来的时候，就去找考上的师哥师姐问，就是当时师姐是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些复习材料，然后大概的复习计划是什么样，然后保证自己呢在整个复习的过程当中不要走太多的弯路，多去问问师哥师姐，他们都会很热心的告诉大家。 对，所以中传这个传统还是好啊，就是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之间的 互相帮助。 对， 是的， 叫的也很亲的啊，哪怕不认识在路上有师哥师姐。 对，其实那个研究生啊，我觉得在冲刺之前的那个备考就是根据你在本科的几年里学到的一个学习方法。其实我现在毕业好多年回头看，我才现在真正明白大学四年是学什么的。因为刚才像子昂提到的，头天晚上有点活动， 第二天不起床或者翘课这件事儿发生在大一大二特别的多。因为我总结起来，高中之前都是有人管着我的，每天上课还打铃， 是 突然上大学就散养没人管了，突然觉得我自由的时间怎么这么多，我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去上课呢？为什么我不干点什么别的，就觉得自己特别的自由。等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可能突然又意识到，我无论是备战工作还要找工作的压力，还是我要考研，我都要需要没人管着我，我还得自己压迫自己好好学习。 嗯， 所以其实整个大学的四年是让你学习到自己管理自己的一个办法， 对， 是吧？ 锻炼自己的一个学习能力。 对， 是的。 所以大学四年是让你自己收敛一下的感觉，然后一下进入到调整，没人管着我自己要管着自己，要为了自己的梦想实现目标而努力，就这个过程其实是那个本科的时候实现的。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好多人留言说，对他来说毕业就是失业，我真是不得不考研啊。还有一个朋友就说了，子昂不是很实在啊，明明自己偷着学，然后还说自己不学习。 其实还好吧，就是我觉得学习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就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工作也是一种学习，实践也是一种学习，上课当然也是一种学习。我也并不是说一个完全不好学的人，只是有的时候我确实睡得比较多，就是经常昏迷在床上，有点反应不过来，已经10点11点了，就是这是我比较惭愧的地方。但是我在如果说真的在专业领域有什么问题的话，真的学习上遇到了什么，或者说我在对这个专业的琢磨上遇到什么问题，肯定会就是去找老师，去找师哥师姐去聊，去找老师直接到办公室去问。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珊姐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这个概念就是你得明白自己到底怎么办。就是你可能大一的时候意识不到，但是你在大二的时候可能莫名其妙就有一种恐慌感，就是我大学四年毕业以后，那现在我可以躺在宿舍的床上，我可以每天这么躺着，然后底下楼下就有食堂，对吧，有饭菜可以吃，那四年之后我要去哪里躺着，对吧，这个问题一想出来你就很明白，觉得那我确实需要有一些本事学到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明白，开始去思考自己到底要需要什么。如果说你明白自己真的是不需要过多的课程的这个教育的话，那你就也至少你不可能最后总结出一个我只需要睡觉就好了，这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你总结出你要么是觉得自己需要实践锻炼，要么觉得自己需要课程锻炼，你总是需要一个东西的。 你们本科班口试应该比较多吧？ 是的，每年的期末考试都是有口试的，平时有口试的小测验，但是就是口试只限于自己专业嘛，一般来说一到两门是口试，剩下的包括文学史啊、汉语言啊、这些都是有的，历史、文学，这是我们笔试主要的方向。 其实刚听子昂说完，我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我也是一个大学时候特别爱睡觉的人，就是前三年我每天就是可能24个小时，每天能睡18个小时这种，然后就是一有空就睡觉，一有空就睡觉，而且我当时床是就是靠着窗户那边，然后能晒着太阳，就晒着太阳睡觉，就特别舒服。然后但是到了那个大四那会儿准备考试的时候，我是当有了考试的计划之后，那半个月差不多从7、8月份到12月、1月、2月、3月那会儿，每天早上起得特别早，就是每天绝对会6、7点钟起来去背书。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当你有了目标方向之后，要努力去坚持去努力就对了。所以前期松懈也是没有关系的。 我也是睡的 真的， 我上大学 真的都很爱睡。 对， 来的都是觉多的人，我们都很能睡。 本来我们以为我们俩这半边是一个不太上进的团队，你们那边是积极的团队。从第三个时段开始，我发现是三个人是一个阵营。 现在就是我们四个人一个阵营，都是能睡的。我考研的时候也是很能睡。 得了， 就是， 我觉得你一看上去脸上就写着两个字：勤快。 是吗？ 早起。 没有，今天早起是因为要来上节目，还有人催。 真的， 对， 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以前给我起过一个外号，就说叫你上课了，这根本起不过来，就是睡死过去一样。然后上课了，你会好，我马上起。然后但凡说吃饭了，我起来的特别快。 吃货， 对，就是吃饭和睡觉特别感兴趣。我其实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当然这不好啊，这我这样讲的，下面这个故事是不对的，大家不要效仿，但是大家哈哈一乐就行。 因为上大学的时候老主持活动，所以什么院长啊，就学院的院长啊，院书记啊，他都认识我。然后呢到大三的时候专业课有一门课就是我们系主任教的，有一天呢我肯定就是像往常一样起晚了，然后背着包往教学楼走，结果那天老师通知同学就是他后面有事儿，所以要提前一个小时开始上课，所以我去那个路上按道理还是在上课的时间，但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的课已经上完了，老师迎面就从教学楼走出来，然后我看着他我还啊陈老师你好，他说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我说啊，我说为什么，我说你走了啊，他说你怎么能还说我走了呢，咱们本来是应该在一个屋子里。 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也有一段比较这么尴尬的时光，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太困了，就真的是困，我觉得 我懂你，我懂你， 人生的一大前进阻碍就是太困了，然后想着但今天要点到就要签字嘛，签名一定要赶上这个签字，就比如说应该是比如说8到10点的一个课啊，然后就我9点半起来，15分钟走到教学楼，5分钟上楼，最后10分钟总能签上字，因为这个签字那个纸啊，在那个学生这边传嘛，就是你进去以后赶紧看问纸在哪，纸在哪，传就可以了，传到这签上字就可以了。那是就是因为这个困，再加上这个平时有如果说有同学起床也比较磨叽的话，这就是一个很难把握时间的问题了。然后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同学，就是很熟悉的朋友，就是他就是想卡在这个9点半起床，结果呢找不着手机在哪，找手机就找了10分钟。紧赶慢赶疯狂地往这个教学楼跑，然后跑到教学楼的那一刻，我们在2楼上课，那节课在2楼上，上到1楼的楼梯一半的时候，迎面看到下课走出来的同学们，真的是那个感觉，哎呀，那个一拍脑门非常痛苦， 早上都不起床了是吧， 对，干脆睡到12点。 对，但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这都是反面教材，让大家不要学我们， 所以欠了总要还的，怎么还呢，考研吧，真的考研就是你要把这些账都要还上了。 是的， 对。 我们刚才分享了就是肖大狗的事儿，咱们再看看丁二狗的事儿。 怎么都和狗有关？今年狗年吗？ 其实这是化名嘛，就这是一位姓丁的同学，所以我们也起名叫丁二狗哈。他就是在北京某知名的985院校，现在是读研二了。专业是软件工程，本科呢是一个末流学校的985专业，这是他自己说的，他是学计算机的，所以他这个专业不算跨得远是吧，比较近，但是呢稍微在他们行业里是微调了一下。记者当时就问他说的，哎，你这为什么选择考研呢，第二狗同学就说了，就是想再读2年的书吧，也没有特别的原因，这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想赖在学校不走不毕业那种。然后呢记者问他说，计算机如果不考研找一个工作进公司应该挺不错的呀，如今现在互联网发展特别快，科技发展快，他们都应该是很热门的专业。第二狗就说了，有同学就直接进公司了，工资还可以，但是工作比较累，前段时间还听说他身体还出了问题， IT 就是这样，赚了钱都没时间花，这其实是目前的一个这样。我之前听那个罗振宇的演讲，他说现在 IT 业流行724工作制，你知道什么叫 7×24小时吗？ 对，7天24小时工作， 那就真的没有时间休息， 就很辛苦， 而且掉头发， 对，变强了， 对。 然后记者当时问他说：“你研究生期间实习了吗？”第二狗说：“研二课程不多，就去实习了。”他说：“but 这个实习了几个月，就要准备毕业论文了，所以其实实习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然后说：“是研究生之后会更忙吗？”第二狗说：“是挺忙的，花了大量的时间读书，特别是实习那段时间，每天还加班都特别晚，更忙了，所以每天能赶上地铁的末班车就不错。”记者问：“马上就要毕业了，工作怎么样啊？”第二狗说：“嘿，拿了几个 offer， 还在观望。”你听听，有几个 offer 了、我觉得计算机专业应该是不太愁这个 offer 的哈。 对，肯定有人要的。 对。您认为考研成功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或者有什么复习方法是你认为最突出的呀？这第二个说，我觉得多看书吧，看书是最重要的，也是比较快捷的，如果本专业学的话还不错的话，哪怕很多人说不行，但是3个月每天坚持8个小时有效学习时间还是可以的、这取决于你的自律是不是， 是 我们不适合这个办法， 谁8个小时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他会踢7个小时球然后把1个小时的学习分成7小时球的前半段后 后半段各半小时。 确实，这两个受访的这个围观群众，一个说就两个人说到考研的诀窍，一个说坐得住，一个说多看书。 嗯， 啊，这两项都是说起来你坐得住就行，多看看书嘛。哎呀，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就很简单，但真是要做到的话，其实都像刚才两位嘉宾说的，要掉层皮的，真的是挺 难的。你看他们俩明显就比我们要坐得住。 掉过皮了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掉过皮的 啊， 这个显然是掉了皮的。 对，明显张赞你是掉过皮的， 是吗？哪儿看出来的？是夸我吗？ 对， 我以为夸我的。 对，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看，我们就在自习室要准备的话，很多同学要去起得很早去抢自习室，你要去晚了就没有座了。另外我们的手机都要换成那种非智能的。 一看你就爱学习。 抵御诱惑吗？ 那当然了，对，你不能玩游戏，不能玩微信， 哦，还真是没机会玩， 不能刷朋友圈，微博，什么都不能。现 在你脸上就写着爱学习， 还是沧桑。 不，但是圆圆这样的吧，他就是让人看上去是那种误解，你看上去他很随意，什么都哎呀没有写，他属于又很聪明。而且他又坐得住学习的人，我相信他一定是。你听他说，哎呀，没有怎么学习， 就 是 考 考 了， 考 考 了是吧？ 其实真的很，我刚刚说的那半年都没有怎么就是睡，不是没有睡觉，就是早起的很早。像我一般都是，我就是想明天我要早起学习，那我明天可能就是那个教学楼第一个踏进教学楼去学习的那个。 对，而且 执行力强， 而且八小时绝对是不够的。我觉得刚才说八小时真的不够 啊， 那看你个人的生物钟了，他可能早起，我就是晚睡。我早晨起的晚，可能八九点才起，但是晚上真的要到一点多两点多都有过。它主要什么就是让你不停的就不敢睡呢，就是因为我今天可能有一个计划，我必须要把这一章看完，但我看不完怎么办？那我明年又来新的任务了，那我只能熬夜看吧，就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张赞说的这点就是我们考研必须一定要做好计划，然后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来，特别重要。我觉得根据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去执行。 对，而且执行力很重要。 对，你这个坐在那八小时，这八小时看了多久？ 对，干嘛了？ 对吧？我可能就会发呆。 对，我这个就特别有感觉，因为我当时和我室友一起复习嘛，他坐我旁边，然后我在这儿可能就一直看书，他就是把手机夹在书里，因为他很喜欢看小说，他就把手机夹在书里，然后看小说，然后看一上午，然后中午我俩去吃饭，他说：“哎呀，今天又没看书。”然后我说。哦，我看出来了，然后我就总提醒他们，我说你别看手机了，看书。他就看两分钟，然后又掏出手机继续刷小说。真的是，真的要跟自己的这种自制力啊什么的都有关系。 对，好，我们又到休息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宣传，然后呢稍事休息之后，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跟大家和分享的就是毕业前我们一起手拉手去考研。我们下面听到的歌，周杰伦等你下课。在那之前，我们听一段我们的小片花。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记得我写给你的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赞。 嚯，这底气你知道吗？ 每次例行夸奖。 对，例行夸奖，因为你们俩共用一个麦克，你知道吗？明显的波段。波形 是 啊，专业不好， 是不一样的。 男生主要就是因为气息强，中气十足。 对， 他 吐字清楚，对吧？ 嘿，听听， 我是可爱型。 我们的领导在这个听我录的东西的时候，就总说你这个喷话筒喷得太严重了。你看这个。你师姐怎么就不喷话筒？然后师姐之后就会安慰我说：“哎，男生气息强，气息强。” 对，所以现在领导找到原因了，就是男生真的气息强，他对，而且冲，男生不好控制， 不好控制吗？ 不好控制，我们活力旺盛，对不对？ 但是考研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自控能力变得非常强大。 对， 因为让自己在有效的时间里好好复习，这是我们上一时段最后结尾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考研冲刺这段时间，谁能控制住自己，能够让自己在有效的复习时间里达到好的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这是至关重要的。要我们俩就学着学着睡了。 哎，我可能学着学着玩会手机，看看足球新闻。 我睡了， 然后踢球去了。 我曾经真的有一个特别实战的经验，就有一次要期末考试了，我们宿舍几个女孩就说：“咱们今天晚上去刷夜吧，明天早上起直接去考场考试。”我说：“好，我同意。”然后我们就说：“咱们现在10点钟了，应该买一点夜宵，万一夜里饿了什么的。”我们就集体先去了一个餐厅，打包了点好吃的。后来说这个东西凉了之后可能不好吃，咱们再去超市买点火腿肠啊什么，以防夜里饿了还有的吃。大概买了需要可以吃好几顿的这个粮食，炖在这儿。到了自习室，大家开始打开书学习。我说我要先吃，吃完再学。然后呢，同学再一回头，我已经睡着了。吃饱了， 吃完了就困了。 然后我真的一宿也没有复习，所以我后来我就了解自己，与其这样，不如睡的就是落枕，不如踏踏实实在床上好好睡，休息好去应考。 对， 是这样。因为我当时虽然我说我早起嘛，早上6、7点钟起，但是我每天中午要睡2个小时，因为我当时是也是查了一个资料啊，我自己确实是这样，睡半个小时感觉睡不够，然后睡1个多小时又感觉睡不醒，然后后来我也是发现，刚好那天就刷可能新闻什么，看到一个研究报告，就说你要睡，就要不你就睡少点，睡半个小时，要不你就睡2个小时睡够，因为睡觉它也是有一个什么循环还是怎么样一个系统啊，你必须要睡够2个小时，他那个身体才能再苏醒啊，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每天中午都是要保证2个小时的睡眠，睡醒之后再去认真的看书。 哇，你好有规律啊！ 对， 而且有理论支撑， 哦、 找了个理论。 哦，真的，他真是一个有规律又自律的好同学。 对的呢，没毛病。 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两位朋友，一个是肖大狗，还有一个是谁来了？ 还有丁二狗。 对，丁二狗。咱们现在看看松三狗， 还有几只大狗子。 对，松三狗，他是北京也是某985院校的研二的学生，然后他现在的专业研究生专业是经济学，然后本科呢是某不知名院校，他连提及都不想提。 嗯， 然后当时记者问他说：“你传说中就挂了10几科是吗？你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令人难以想象的成绩呢？”他就说他本科的时候曾经挂过10几科。然后他还不以为然的松三狗就说：“嗯呢，是本科的时候喜欢玩游戏、电竞、打比赛什么的，没有时间学习。” 那还挺投入的， 是吧？挺投入的。然后呢，记者说：“哎呀，您这个彪悍的人生无需解释啊。那您为什么想考研呢？这样的人在我印象里，好像跟考研两个字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然后松三狗就说：想考就考呗，学了这个数学考了满分，其他裸考，听听。 哎呀。”看来我觉得他应该确实，之所以大学的时候去打比赛，就想去做电竞，就是因为脑子好使。 对，我觉得有资本玩， 是 人自己了解自己。 对，而且他一玩游戏就发现脑子好使，反应也快，记忆力好，什么都挺好使的，玩的不错。 嗯， 哎，那我就钻研打比赛， 对吧？ 为战队争光。 对， 所以这些人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把注意力放哪儿，人家真是厉害啊。 对，真的有的人效率就是高，领悟力又强。然后当时这松三狗还说了一句特别让人生气的话，说能用考试解决的问题在我这儿都不叫事儿， 太可怕了， 听听，太可怕了， 是型选手。 对，我觉得主要他没有继续去打电竞，去打职业电竞，主要是因为电竞没有考试。 对，没有考试。 对 啊，对，现在我想起我们宿舍有一个 电竞解说， 嗯， 哎，你们 同门 一个导师的，所以现在应该说播音系也是很开放，很多 是的， 有很多选择，对，很多做新媒体的，是不是？ 嗯、 我们班做新媒体的，做那种音频的新媒体，我们要找工作焦头烂额，人家每天开个小车就到处游遍了，什么山山水水，对，因为他的新媒体已经可以盈利，已经可以， 嗯、 对，所以他就没有对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嗯，所以人家实践的比较早。 对， 记者还是问着松三狗说：“研究生期间生活怎么样啊？”松三狗说：“食堂饭菜很好吃哦。目前有在实习，工资不高，但是好在我炒股的钱就足够日常开销，所以过得还是很自在的。看人 炒股也是考试吗？我想问。 你看经济学专业， 哦、 经济学专业他是指的我在实习就是炒股，对他来说就是实习。 哎， 你看我也是学金融专业的，我学了个中国股票市场，还得差点挂了。”差别真是很大。记者问松三狗说：“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啊？”人松三狗说：“投行吧。”听听人家投行吧， 感觉对他来说很容易、啊、 对，什么都是云淡风轻。 这个记者问：“本科会计挺热门的一个专业，为什么要跨专业到马院去呢？” 嗯、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学院，就是马院。 这是已经是送四狗的故事 了。哦，送四狗了。哦，送四狗的故事。他是研究生某知名的985学校研一，然后是马院的本科某211大学的会计专业。然后就问他说：“会计专业挺热门，为什么要跳槽到这个马院呢？”送四狗说：“我数学就挺不好的，本科好不容易才考上，研究生当然就是当时就是在不考数学里边选的，因为谁谁谁校的挺好的。”所以主要是想在这里一边学习，然后马院这个专业比较容易一点，就选了这个专业。然后他之后又聊到了来到这个学校之后发现视野比以前开阔了，也认识很多优秀的同学和老师，暑假呢还能调研和实践，对于自己的选择不后悔。 嗯，马院啊，这是 马克思主义学院。 对 对，应该是这个 从数学跳到哲学了、 嗯、对、 嗯、这个领域有点宽泛了。 嗯， 哎，这真的哈，一般都只听过本科是比如马院跳到经济学学院的， 突然皈依了哲学。 对，然后你看为什么他跳，后面是有理由说，记者问他毕业有什么打算，他说考公务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嘛。 对 哈、啊，他想进一个事业单位，过一比较安稳的生活状态。然后对于这个考研的复习，他回忆说：“我四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因为担心电话影响我学习进度，所以自习的时候就会把电话放在这个宿舍里边。刚开始也是准备英语什么的，什么心意考研就那些东西，用心学就好。经验什么的，就是标准下的伪个性化。你听听人说的， 嗯， 标准下 的，其实意思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各有所谓的各有各的门道和路数，但是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 嗯， 就是坐得稳和多读书。 嗯， 对。”答题也是一样， 嗯， 他说这个很好，标准下的伪个性化，就是你的应该说我们的初试还是就考你书上内容，但是我老是判卷的话，我的标准就不再是你多会背了， 嗯， 就是我看你既然是要做学术的啊，你是不是有学术的能力，我问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开放，那你如果只给我答书上的话，可能我就给不了给你高分， 嗯， 所以这是标准下的伪个性化，这个伪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学术能力，但是我要装的我很有学术能力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否定的这个双重否定的这个感觉，这个伪字其实就是有一种否定的感觉。这句话说的很有马院学生的这个风采啊，嗯、我觉得。 所以我们要领悟吧，且领悟去吧。 对， 所以其实经过前几个时段，我们也根据小片儿啊，以及调查采访研究的这些数据，大数据显示，我们给大家一个小的总结。因为经过大家的探讨，我们总有一些启发嘛。所以从机会方面来说呢，20多岁是人生奋斗的一个最黄金的年龄段，所以大学呢就是一个奋斗的最佳的地点。之所以说最佳呢，是因为虽然人生路漫长，将来或许有无数的机会。比如人家说了，这个山德士上校65岁才创立肯德基这品牌的嘛，是吧？ 对。 而且呢，人往往都是在劣势下动力更足，偏爱那些绝地反击、背水一战的故事。但现实往往是人在最佳的时间、最佳地点做出最大的努力是最省力的。比如说，毕业之后考研，可能相对像我们这种工作一段时间再去考研来说，那个时候要省力一些。 对。 嗯， 是的。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可能。有的听众觉得，哎，这不是65岁才创立肯德基吗？但人家是上校啊，人家年轻的时候没少干事儿、 啊， 人家65岁正好是创立肯德基的最佳时间、最佳机会。 嗯， 那就一定要看明白自己在当下的这个年龄，一定要有 对自己有思考，对自己的未来有思考，明白自己现在到底该干什么。 对，哪怕是年纪大了创业，人家之前是有人生积累，还有那个工作上面的历练，所以才成就了之后的成功。我们相信成功有的时候发现有的人就很云淡风轻的，就像圆圆说了啊，我就随便考一考，但是我相信前面付出的努力是别人看不到的。而且再聪明，就像我们刚才说玩电竞那位同学，他天天就算再玩电竞再玩游戏，我相信他还是有很高效的时间段在学习，所以那些背后的汗水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 是的， 但是一定是发生了的。 对， 对吧？ 说实话，那挂了十几科，我觉得并不代表他没学习，而是代表可能他没复习，但并不代表这些知识他没有。 哎，对， 对啊。 提到复习考试这件事儿，刚才没说完的那个，我个人的这个经验啊， 突然出现了， 就是、一定要真诚的跟老师交流，这个对你能不能及格有很大的帮助。我大概有两科，其实都是在线上线下徘徊的，我怀疑可能是在线下。但是考完试第一时间，我就跑到老师充满希望和泪水的冲着他说、啊、怎么没有考好，真的很遗憾，但是我真的很复习了。不过老师，我可能是没有考好，但是你这科学得很好，如果我真的没过的话没关系，以后还会再重新修你的这课，我觉得你教得很好，不是你的问题，都是我， 是我学习乐在其中，再让我学一年我也觉得没有问题， 我就愤然离去。后来老师事后跟我们班班长说，哎呀，虽然他差几分及格，但是我看他的态度真的，这可能是一个偶发现象，没有考好，好吧，我给他提到60吧。 都是套路。 但其实这样也今天也是不对的，我举的例子都是 被埋没的表演系人才。 对对，戏精上身是吧？但其实对于考研这个话题，我们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有点沉重的，但其实聊了几个时段之后，我们会发现像刚才圆圆和张赞都提到了，回头看考研的岁月，那是一个非常难忘而且是 有意义的 值得回味的一段时间。 你人生以后可能没有这么一个就努力到你晚上就是都不睡觉的这么一个， 就废寝忘食、啊、 对，没有这个这么一个历程了、 是的。 它跟高考的区别是，高考是一种给你划线，告诉你提纲在哪儿，比较硬性的你学就好了，而且有老师啊家长天天拿小鞭抽着你告诉你学，有的时候你自主不需要发挥太大能力。但是考研为什么之所以困难，就是你第一次要跟自己做斗争了，对吧？我把自己的自由时间全部归拢在一起放在学习上，这件事情首先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事情，倒不一定是本身这个专业学习上，当然它同样也困难，但最难的是战胜自己的懒惰。 对， 确实啊，还有很多的启发，比如说就像刚才我发现这个格式啊都是欲扬先抑啊、刚才说这个大家说偏爱绝地反击背水一战的故事啊，但其实你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其实已经坑自己坑得够厉害了，把自己坑到背水一战的程度了。包括说我们都说菜市场也可以看书啊，我们的著名伟人经常在这个菜市场闹市捧一本资本论，这还被传为佳话啊。但是如果你能去图书馆学习的话，你为什么要去菜市场呢？ 对， 对吧？在菜市场，你的能力，你可以一天看十页看懂它，但也许在图书馆里，你可以一天看20页看更多， 都是个例，还 是 不能推广 的。但是你在图书馆有手机啊，有手游啊。 是，闹市是没有 WiFi。 对啊， 所以说换一个非智能手机很有必要。 对， 哎，对，你们刚才提到那一点。这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不带智能手机到自习室。 对，自制力不好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对，比如说，因为刚才有这个同学说，刚才经验说我那会儿在复习的时候，我就直接把手机扔宿舍，跑图书馆了。那万一突然 offer 电话，你去不去？我们给三个人打电话， 是个问题。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也多方面的考虑嘛，对吧？所以说。如果说怕自己错过通信啊，重要通信，那我们买一个非智能手机，对吧？又能做到克制自己啊，王者荣耀啊，刺激战场啊， 你看看， 一切 门清，门清。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视频直播看到我们，同时我们的聊天室还在开放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还剩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还是有时间跟大家简单再 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毕业前夕，是尤其聊的是本科毕业前夕，我们开始备战考研的过程。所以呢，最开始时段我们虽然讲到了比较残酷、现实、艰苦的部分，但现在呢，又发现收获美好的时候就到了。比如说现在能够收到初试成绩的这些同学，就会发现之前就没有白费，对吧？ 对。 如果这一次初试成绩不是很理想，我觉得现在就开始着手要备战下一次。但是如果几次都不理想，是不是要真的从现实中了解一下自己问题出在哪儿？或者也许你就是适合一个先工作再学习的过程。 没错， 我觉得在职研究生这个东西既然存在，就证明有一些人是适合你先去工作，发现自己你到底对什么感兴趣，我到底现实问题在哪儿，我针对性的学习。所以它是不同层面的， 是的， 还是要了解自己为什么要去学习。 对，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万一是为了考研，或者说就觉得为了一个文凭而去盲目的追求一个研究生的这个学历的话，那很有可能就像自己这个之前我们说过很多例子，就是自己在之前就没有认真的思考，然后也是在大学，其实大多数人在大学之后都已经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了， 嗯， 但是就怕因为对于学历的追求， 嗯， 而放弃了对自己的这样的思考，然后盲目的去追求一个研究生的学位，结果三年又学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对，又浪费了时间。 对，然后工作了以后，出去工作了以后，才发现自己学了以后对口的工作其实也不是很热爱， 嗯， 然后慢慢的发现哦，原来热爱的是这一项另一项东西。这个时候你要再上的话，你已经又浪费了三年。 有的时候寻找自己最适合或者最感兴趣的专业，不一定非要通过学习， 是的， 也许是通过工作，你就可以尝试。对吧， 嗯， 所以呢，对于这些即将备考明年要考研的朋友们，因为今年12月份又要考试了， 嗯， 还有一些马上就要进入复试，反正两位作为过来人，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经验和我们这些备战考研的同学们一起分享的？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在考之前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目标，第一个定好目标，定好目标之后就去做计划， 嗯， 做好计划之后按照计划执行就没毛病了。 嗯， 而且刚刚珊姐说了有就是收获美好那点，我当时你说完之后我就觉得突然就想起来当时我考研复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就想到那一幕，因为当时我们是上网查，我就当时看说网上有人说啊那个复试结果出来了，然后我就心砰砰砰砰砰狂跳，然后就打开那个学校的那个网页，然后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密码什么的，然后往下翻，下面出现了三个字，你录取，就是你录取就是录取的意思嘛。然后当时看到之后就是在宿舍里一排我们四个人都坐在那儿，我抱着我旁边的妹子就疯狂的哭，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眼泪就疯狂的往下掉，可能真的是就是太想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 嗯， 然后抱着她疯狂的哭，然后她就一脸蒙圈，然后最后就是哭了很久之后才告诉她啊，结果出来了，我考上，然后大家都特别开心， 一切都是值得的哈。 对，所以我就希望所有在努力的奋斗的路上的小伙伴们都能收获这样的美好。 我想问一句，就是在你隔壁一边复习一边看小说那位同学怎么样？ 他最后确实是考研没考上，然后但是他是后来又考了公务员，然后是后来调剂，然后现在去了公安系统，我觉得还是也挺不错的， 也挺好的，嗯。这些小说是侦探小说吧？ 他什么小说都看。对， 好，江赞呢？ 嗯，对，刚才我们可能开玩笑的成分比较大啊，有很多，但是真的要说。就真的离不开那种鸡汤式的东西啊！我觉得功不唐捐，就是你的功夫完全是不会白费的。要想考研的话，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你在认清楚你自己的情况下，能够真正的踏踏实实沉下心去来这么一番， 嗯， 你会怀念这个时候的。 嗯，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岁月，是吧？ 对， 是的。 嗯，希望大家都够珍惜自己备战考研这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就是集中精力干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并没有想好的话，我觉得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愿望，你是想先工作还是先学习，对吧？千万不要盲目的别人去考研你也跟着考研了，但一旦决定了就努力学习。 没错，最后还是在今天祝福大家所有的复试都能考出好成绩吧。 对，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嗯， 这就是今天青年说的全部内容，我是苗珊， 拜拜。 你也不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子昂，希望我们下期还能再见。 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以及网友朋友的陪伴，也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我们 Fresh Radio 下面的精彩节目。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